朝鲜儿童后援协会积极进行各种活动来改善儿童的健康和营养。该协会同外国社会团体积极进行有关因血液循环障碍而引发的儿童先天性心脏疾病治疗的技术交流与合作等工作，努力增进儿童健康。他们在世界免疫及疫苗联盟的合作下，经常进行宣传活动，来降低儿童在预防接种中遗漏。他们还积极进行活动来扩大本协会开设并运营的传桥儿童诊所的能力，完善各地开办的儿童营养剂生产工程等。他们在平壤市东大院区等各地创办儿童健康信息普及室，并搞好其运营。目前该协会为保障遭受洪灾的咸镜北道北部地区儿童的健康和生活需求，首先致力于实现同各国际组织和慈善团体的多渠道合作。